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一嘅呢個三不管嘅時間，咁就有啲聽眾留言就話點解我個樣子好似瞓唔醒咁咧？其實就唔係瞓唔醒，而係自從上個禮拜三之後咧，就敏感症發作，咁咧就成個豬頭咁樣。今日咧就好多謝鄺醫生，琴日星期日啊都開啲藥俾我食住，頂住當先。咁啊隻眼就冇咁腫啊已經，但係即係呢邊呢只咧仲係即係唔係好掂，咁啊。大家就不要以為我由今早七點鐘喊到而家，咁啊冇關係嘅，其實係因為敏感症啊，個嘴唇啊、眼啊、耳仔啊，全部又紅又腫又痕咁樣。咁咧就，但係冇辦法啦。今日我覺得係一個大是大非嘅時候，就算我樣點衰都好啦，都冇辦法，大家體諒下啦。咁就即使大家繼續笑我係呢個哆啦 A V 夢裏邊嘅紀安都好啦。咁我都唔介意嘅，其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今日一定係要講呢個黎智英被引用國安法，包括佢個仔啦，另外一傳媒嘅高層啦，張劍虹啦，CFO 啦，同埋呢個動畫嘅負責人啦，咁咧就係有勾結境外勢力，咁就而家都未清楚嘅，其實仲話詐騙咁樣，咁就究竟？嗰啲控罪係乜嘢咧？咁樣咁就大家可能要等一段時間先至會攞到證據出來嘅，因為呢個所謂嘅國安法嘅執法方式咧，就大家都未見過嘅，其實咁所以就拘捕嗰陣時候就李桂華呢個國安公署嘅高級警司啊，其實見記者都冇乜嘢講，咁就好多人就喺互聯網上邊咧，社交媒體留言就係話啊，黎智英這一天終於到來。我睇到呢啲留言咧，我自己好心噏嘅。其實大家唔好覺得點解好似係理所當然嘅咧咁。咁跟住大家仲會講，好快到黃之峰啦咁。我相信講嘅可能係冇心嘅，但係如果你哋習以為常，已經係覺得拘捕呢啲人係正常嘅。是或者是預計之中的，那我覺得就正正就是一個白色恐怖時代的偽民的生活態度來的。任何一件事的發生，如果你明知道那個的是非善惡是行先的，應該即使你是預計之中都好。那我自己和《蘋果日報》當然一傳媒是有一個工作，以前在98年開始就在一傳媒工作啦。咁今天見到那些排住隊上去的藍帽子，在那個轉彎嗰條樓梯嗰度，其實都不知道經過幾多次㗎啦。咁啊，入去大門，其實咁多年都冇變過嘅。喺呢個將軍澳工業村裏面，除了地下嗰條裂縫越嚟越大，因為沉降嘅原因之外。咁就一路望住嗰啲場面咧，其實個心係好難過。畢竟佢係我自己即係離開咗港同盟，即係喺民主黨工作之後，曾經一段時間或者我覺得係自己工作生涯裏面其中一個即係比較最開心嘅時間嚟嘅，喺一傳媒嘅工作。咁睇到呢啲昔日嘅同事。譬如張劍虹啊被捕咧，雙手反綁咧，唔係憤怒咁簡單，我覺得其實係第一個反應其實係好難受，第二個反應就係會覺得這個的確已經係一個白色恐怖嘅時代，好多人話白色恐怖來臨，其實我想更正一下呢個唔係白色恐怖來臨，係已經係白色恐怖嘅時代。六月開始話由北京立法到七月一號國安法頒布實施以嚟，其實大家都會睇到嗰個執法嘅方式、執法嘅尺度同埋嗰個標準係完全係冇一個同我哋過去普通法嘅制度係兩樣嘢嚟嘅。咁初初一路講話只係好少數、好少數嘅人，咁但係而家睇到啦。今天進去搜證的時候，在直播媒體裏面大家看到就是連編採的範圍、記者的台面、採訪的新聞資料一樣在這裡拿的，這個可以這樣說，其實我 過在幾個月前都講過一次，講蘇聯的崩潰之後俄羅斯今日的狀態，一種管控式的民主。咁裏面提到就係嗰啲方法，而家就係似乎一步一步喺香港實施緊啦，就是、一種管控式嘅民主。咁嗰種民主就係咩意思？就似何君瑤所講啦，就係、呼籲泛民要做建制裏面嘅反對派，即、就、係、是、你要入咗個籠裏面先，然後你喺個籠裏面可以提出你嘅意見。咁同1949年之後嘅多黨合作制嘅所謂新民主主義咧係相近嘅，其實。咁即係話選舉佢會有個管控嘅一個框架啦，傳媒佢會有一個管控嘅框架，你可以唔可以報導乜嘢，可以報導乜嘢。咁所以今次去拘捕黎智英咧，其實係當然好多人話喺中美角力下邊咧，咁就雙方老劫人質，咁中共就梗係揾呢啲所謂嘅香港親美派，呢個劉少佳嘅講法啦。就係、是、揾香港嘅親美派嚟還擊啦咁樣，咁但係拘捕嘅手法同埋處理嘅方式咧，都係即係有個政治考慮喺裏邊嘅。咁你可以就係、以涉嫌違反國安法去拉佢啦咁。咁但係咧咁樣高調去一個傳媒機構嗰度動員200警力去搜查咧，咁呢個就擺明係一個嘅政治嘅演出嚟嘅，政治 show 嚟嘅其實。咁呢個政治姿態亦都係咧，就同國安法通過前後中共官方嘅一啲立場咧，都好相似，就係話達到呢個震攝嘅作用。咁就起咗呢個震攝作用嘅話咧，就究竟之後嗰個司法程序係點樣咧？佢嘅政治效果已經達到啦，其實包括通緝呢、這個一啲海外嘅人士咁樣。咁佢都係希望通過嗰個調查立案調查。然後佢造成一個震攝嘅作用，咁呢個白色恐怖咧，其實係喺唔單止係喺政治啦，其實大家見到啦，DQ 啦、擴大化啦、12個啦，跟住不成比例地押後選舉一年啦，就將立法會處一個懸空嘅狀態啦 ，suspend 咗成個立法會啦。咁呢啲喺西方國家嚟講睇嚟，都係一啲軍事獨裁政權下邊嘅一啲手法嚟嘅，其實即係取消議會選舉啊。用各種理由去押後選舉啊，咁樣咁，然後跟住除咗對付反對派嘅政治人物之外咧，咁當然亦都係有呢個嘅傳媒啦，同埋教育，我覺得係三條戰線而家係一齊進行嘅。咁所以好多時候當大家個焦點擺咗喺嗰個嘅，即係黎智英被拘捕啊，眾志被監視啊，或者係呢啲嘅海外嘅組織被通緝之外咧。或者海外組織的負責人或者發言人，反而呢就對於這個其他的就是沒有那麼大的關注。其實你看到其實楊潤雄日前所說的國安教育在學校裏面會有學校會有老師被這個取消那個專業資格註冊的專業資格，我相信很多人沒有pay足夠的attention在那裡。本來是有一個自己的體制去處理的，就是這個專業議會，就是教師的專業議會。但是究竟他現在call這個數字200多個被投訴的，究竟是什麼的組織收到這個投訴呢？是什麼人投訴？是具名投訴還是匿名投訴呢？他都沒有說清楚的，其實。但是我可以感覺得到整個對教育體制那個的急風暴雨式的這種的DQ 啊 ，DQ 教師資格的運動咧就會展開嘅啦。其實咁傳媒其實喺掃黎智英之前咧，即係喺今日搜查蘋果日報之前咧，呢、這個Cable 同埋呢個 Now TV 咧都不約而同更換咗佢哋新聞部嘅負責人，就係揾翻一啲咧就已經係曾經喺亞視、做過高層嘅嗰啲傳媒人出翻嚟。咁而家就港台啦，咁啊梁家榮就分分會退休啦，咁就空降政務官落去，咁當然亦都係即係一樣啦，就由呢個嘅顧問委員會本來一個虛涵嘅組織，呢、這個梁粉姓陳嘅呢位梁粉牙醫就去召見呢、這個廣播處長咁樣，咁就重大事件要去交代咁，咁你睇到就嗰、那個控制係全方位嘅。一路一路將嗰個香港嗰個嘅過去由1997年，我哋叫做溫水煮蛙啦， 而家就係將2047年會發生嘅嘢咧，提早20多年咧就擺喺大家面前。咁所以我相信好多人係無所適從，因為佢哋仲係諗緊，因為視覺上大家見到嘅嘢咧，仲係一個都係港英制服嘅警察咁上下樣啊，出嚟講嘢嗰啲都係林鄭都係以前嘅港英政務官嚟噶，係嘛？香港都係有個戴住假髮嘅法院噶，係嘛？傳媒裏面都有啲唔係啊，香港01都幾好睇啊，咁啊，係嘛？唔係淨係一面倒擦政府鞋噶咁。但係可能大家慢慢佢哋已經唔忘卻咗，其實當嗰個白色恐怖來臨嗰陣時咧，係嗰個政治嘅機器係會滲透隻手係伸到落去所有呢啲公民社會專業團體，唔好講話政治啊啦，政治只係其中一部分。我成日都話。無論他成立的臨時立法會重新再委任給郭榮鏗或者楊岳橋地入閘都好，入回去做議員都好，其實那個都是他已經控制了的一個議會來的，他要做什麼都可以，就是他的意志可以貫徹的，但他現在是要全方位將那個政治劃線就放下去，所有辦這些所謂國安的案件就有那麼高調，得那麼高調，目的就是要達到一個震攝的作用，是令到所有人都覺得不要去即係耷低頭做人，其實就是一個震攝，就是要你耷低頭做人的嘛。咁呢個咁樣嘅全面進擊嘅時代咧，大家可能係理智上係預計得到嘅，但係咧你理智上預計得到同佢發生嗰陣時咧，我覺得係兩回事嚟嘅。佢發生嗰陣時咧，你係會有一個即係 shocking 一個震驚嘅一個效果。咁佢要嘅希望就係達到嘅就係呢種震攝嘅作用，一種震驚嘅效果。咁然後咧就令到所有人咧都係即係冚聲。咁嗱，呢個就係喺成個今日發生嘅事裏邊，只係其中一樣嚟嘅。我覺得喺第一排之後，跟住第二排、第三排。咁喺佢一路想去處理或者對付嘅，除咗《蘋果日報》啦，亦都係有支聯會啦，亦都係教育界裏邊嘅教協啦，亦都係有其他嘅呢啲唔同嘅組織，喺圍繞住所謂嘅泛民嘅組織裏邊嘅呢啲嘅人物，咁啊，譬如咩做多條控罪喺身嘅李卓人啦，咁亦都係何俊仁啦。咁亦都有呢個嘅民主黨大大小小嘅中西區區議會主席啊等等，全部都孭住控罪喺身。其實你數下你就知噶啦，其實。所以嗰個白色恐怖已經係一個即係係我哋生活喺白色恐怖之中。其實你只要問一問一個中學嘅老師，其實佢喺 Zoom 授課裏邊，佢仲敢唔敢亂講嘢？唔係亂講嘢，係按照自己嘅準備去教中國現代史咧，或者甚至跟住教科書裏邊嘅內容去教咧，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大家以為嗰樣嘢，哦，只不過係你唔去企喺黎智英嗰個位，你就冇事。因為如果當個白色恐怖一嚟嗰陣時候，佢唔係淨係針對個別人噶嘛，佢本身係一個全方位的一個體制上的一個改變嚟嘅，咁呢個體制改變就好多人話：喂，咁會唔會喺中美拳鬥之後，當中共嘅內部出現一個新嘅領導人或者一個溫和嘅路線抬頭，中美嘅即係角力和解，咁之後會唔會係香港嘅局勢會得到緩和咧？咁樣今日我主要都係想解答大家呢個問題。你喺《國安法》喺張曉明嘅講話裏邊咧，就係我自己完全係感受得到佢哋過去咁多年對香港好多嘢，佢哋唔係想放手或者放鬆，而佢哋怯於就係話外國嘅反應，咁所以咧就係唔喐，係啦。咁咧就究竟 這個情況是什麼情況，看看他們會改變呢。那個 underlying 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因為中國和西方世界的決裂開始。因為中美的共同利益體制下面，如果是一個這樣的情況，他很簡單，2003年你看到那個七一遊行之後，他是退卻的。其實因為他覺得就是因為未去到跟西方世界破局的一個局面，咁鬥而不破，咁樣變咗就係、是、佢亦都知道喺香港裏面係要容納一啲係擁抱核心價值啊，同西方嘅政府有來往啊，即係你唔可以講話佢係親美派添，我覺得，而係一啲同外國政府或者喺國際社會由80年代基本法起草開始爭取民主所確立嘅一啲所謂標誌性嘅人物。就是 iconic 的人物，就是這些了。那究竟這些標誌性的人物，譬如李柱銘啊、Jimmy Lai 啊，或者是陳日君主教啊等等，對他們來說，包括已經過身的司徒華等等，對他們來說就是說，究竟可不可以，西方就會視他們就是一個的 benchmark， 是不是？大家鬥還鬥，總之就維持住喺香港一個咁樣嘅可以一團矛盾啊，即係用以前港澳辦主任廖輝嘅講法，就係、是、維持住一團矛盾嘅咁嘅狀態，唔係一團和氣。一團和氣就係你玩曬嘅啦，其實一團矛盾就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呢、這個亦都係1979年之後中共同國際社會交往嘅一個所呈現嘅一種狀態嚟嘅，就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知道，即係呢啲人係喺國際社會裏邊有活動能力嘅，但係同時，我亦都容許佢哋喺香港成為呢個嘅即係政治體制，參與呢個政治體制裏邊嘅一部分。咁所以咧，就一個鬥而不破咁嘅局面就出現咗喺度。嗱，唔係話當然好多人對於泛民過去的一些取態是有很多的批評，就是在初選民主派初選裏面都看得到的，年輕人有很多的批評和攻擊。但是這個所謂怎樣說呢，就是等於當年波蘭團結工會運動裏面的一個自我設限的一個這樣的關係來的，這個是一個所謂的self-constraint。 自我設限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睇翻當年華里沙領導嘅波蘭團結，佢係波蘭團結工會係以呢個選舉上台嘅，其實最終推翻呢個波共。咁但係咧，就喺佢哋嘅實力壯大嘅過程裏邊咧，佢哋盡量唔去挑戰波蘭共產黨嘅底線。咁所以有一個自我設限嘅一個咁樣嘅工會運動。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喺江澤民年代，甚至去到胡錦濤年代，或者更早嘅鄧小平年代喺。八九年之後，六四之後的一個 agree to disagree 的一個狀態嚟嘅，就係、是、香港的民主派和中共之間是一種大家不沒有共識的共識 ，agree to disagree。咁當然在今日的角度嚟講，就是佢哋內弱，甚至有人指控他哋出賣香港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但是他們我所理解的他們的想法是什麼呢？比如我還記得華叔的說法，就是反倒退不撤退，即是97年之後反倒退不撤退呢，就是存在就是最大的價值。當然可以說他不夠進取了，在這樣的環境下面，但是他也知道如果當去到一個破局的階段，那個代價呢，當他冇咗底線嗰陣時咧，冇咗一個嘅共識嗰陣時咧，你揾唔翻嗰個共識底線喺邊度嗰陣時咧，咁嗰個政治衝突一嚟咧，咁就政治代價就要付出。咁你可以咁講，就係話當時嘅泛民好可能就係話喺付出嗰個政治代價裏邊，係即係衡量嗰陣時啊，係會採取一個比較保守啲嘅一個咁嘅姿態，或者一個咁嘅計算。但是中共當時亦都係有佢哋嘅算盤，就唔係話完全係出於好心，而因為佢你見到由江澤民跟住朱鎔基年代入 WTO， 等等在加入世貿過程裏面，這個克林頓本身是全力支持，亦都係甚至是將本來每年年度要提交的人權審核都取消埋添，係嘛？咁你睇到其實美方是完全壓住於呢個中共的加入世貿之後所帶嚟的市場改革，然後中產階級，然後和平演變呢一套咁樣嘅嘢。咁佢就將新教倫理，我哋叫做 Protestant ethics， 就 apply 咗喺中共身上。即係覺得只要有資本主義市場，有一個市場的自由，有資本家出現，有一些即係服從於市場機制的一些的資本家出現，慢慢就會要求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而最終就會令到中共呢由一個獨裁的列寧式的體制向一個相對比較寬鬆的 soft authoritarian 軟性的政權的民主政權咁樣過渡啦。咁嗱，呢個咧亦都係當時我覺得咧。是一路泛民意都是相信這套，我覺得是。所以為什麼會有支聯會司徒華他們的反倒退不撤退的路線，就是我們只要保持著香港這個自由的燈塔，而在這樣的環境下面呢就可以呢去靜候中共自己的內部的變化，因為畢竟是一個十幾億人的國家，是一個這麼大的一個的龐然巨物。如果妄然去衝過去深圳河去策動或者是真正實現實踐啊，支聯會的四大口號咧就死得噶啦，其實係咁，所以嗰個方法就係咩咧？就今日備受批評嘅就係六四行禮如儀，然後咧就淨係得嗌口號啊，咁然後就實際上就中共嗰個嘅改變咧就推動唔到中共嘅變化。香港上一次差啲啲推動中共嘅變化，其實1989年，其實今次係第二次，我覺得今次2020年呢次係第二次。但究竟往邊個方向走都未睇得清楚，究竟係更惡劣，閉關鎖國啊，以內循環經濟方式去面對今日嘅即係內地嘅經濟崩潰啊，切斷同國際社會嘅聯繫啊，甚至係不惜一切去。發動區域的軍事對峙等等，不知道，其實而家正正就係去到嗰個十字路口啦。不過就係我頭先一路講翻，就係話咩咧？一個咁樣嘅鬥而不破嘅局面咧，好多人話喂，咁只要繼續維持翻呢樣嘢，咁咪可以繼續落去咯。咁嗱，就等於我一路講嘅 Matrix 嘅電影裏邊藍色丸同紅色丸嘅問題，因為鬥而不破其實佢係一個 agree to disagree。而背後咧，呢個 agree to disagree 係建基於中國同西方世界嘅關係。大家明唔明個邏輯？如果呢個中國同西方世界嘅關係 agree to disagree 係有更深層次嘅因素喺度嗰陣時，就算你香港人或者係香港嘅民主運動，佢如何自我設限都好咧，佢都冇辦法改變中共喺香港裏邊嗰個嘅。採取一個激進甚至更強硬的手段。嗱，呢個就係去到你睇到喺2012年之後的一個改變嚟嘅呢個。所以去促成呢個破局呢個情況咧，不在於民主派呢邊採取咗啲乜嘢嘅 aggressive 嘅方法去同中共攤牌，而係問題就係佢哋對於中共呢啲強硬措施都係。其實過往一樣啫，咪公開開個記者會啊，上街遊行示威啊，或者議會裏邊拉布啊等等去阻撓啦。咁呢個激進化嘅過程咧，我覺得係隨住香港參與政治嘅人年紀越嚟越低，呢個係同社交媒體啊、新媒體時代係絕對有關嘅。其實，因為喺80年代同90年代都好啦，香港嘅民主運動控制其實係一班精英手上。大律師啊，大學講師啊，會計師啊，呢、這個或者係中學老師啊、社工啊等等呢啲。咁然後就係、是、大家係喺共同嘅經歷，就係喺70年代殖民地社會喺暴動之後去爭取權益、維權運動走出嚟嘅。但係佢哋喺維權運動嘅同時咧，喺70年代嘅。學生運動裏面對他哋一個嘅影響比較深遠嘅係咩咧？就係、是、同時係 所謂的營中關社。營中關社是什麼呢？就是你關心世界、關心社會，同時是認識祖國嘛，是兩邊的。這個就是他們那個年代所留下的一些的遺跡來的。譬如你說李永達好、楊森好，這一代他們在維權那個路線裏面，同一時間他們是希望中國現代化。他不是說完全好像剛當時的國粹派一樣，譬如《經濟日報》的創辦人馮小波、啊、梁錦松、啊、麥華章、啊、這一類就是站在中國共產黨說什麼就什麼，就是說毛澤東年代四人幫是正確的就正確，鄧小平是壞的就支持四人幫、反擊又傾回岸風，這樣這就是其實不是叫國粹派，是叫做凡事派，凡是中共的我們都支持。但是在當時的70年代的民主派的前身，就是香港的學生運動，70年代學生運動裏面，在社會派的人，即是說在維權，譬如何俊仁這班，是跟凡事派不妥都好，即是 不承認毛澤東四人幫路線都好，但他們那個的希望中國現代化，而香港和中國之間是命運共同體，這個想法是沒有變的。只不過他們是不承認這個四人幫的這個是會可以令到中國現代化，所以這個就是成為一個很脆弱的一個基礎了。就由許家屯來香港出任，由江蘇省委書記出任新華社社長開始，香港前度談判，這個就是成為很脆弱的基礎。就在這裡當時的新華社，譬如香港中大學生會組閣上莊，咁啊，新華社文教部一定會請食飯嘅，其實同大家見面嘅，係嘛？嗰陣時冇呢種咁樣嘅你死我活嘅，嗰個係六四之後一路演變出嚟，其實。咁但係呢個咁脆弱嘅就係對中國現代化嘅呢一個基礎，我覺得去到2012年之後都冇埋。第一個基礎喪失嘅其實就係中國同西方嘅關係。中國同西方嘅關係就係咩呢？就是他現在基本上去到一個地步，是挑戰美國在國際社會裏面的領導地位，包括在國際組織裏面去參與很多聯合國下面的國際組織的選舉，然後在這個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計劃裏面用債務、啊、用這個基建的方式去爭取這些國家和中國建立一個更緊密的一個經濟援助的關係，包括在 WHO 大家看到在這個武漢肺炎裏面這個譚德塞和中共的關係，其實由雞真年代一路開始，這個就是美方所講的百年馬拉松，就是中共亡我之心不死，他終於就落了一個這樣的判斷。在《百年馬拉松》這本書就是來自美國右派的一個重要的智庫 Hudson Institute 哈德遜研究所裏面中國中心主任這個 Fieldsbury Michael Fieldsbury 的作品，大家有機會可以看看這本書，五年前出的了，其實已經是今時今日美方對中共的政策在五年前已經定了調，在共和黨內部已經定了調，是 Donald Trump 領導這個政策是沒有 full speed 去推行。其實美方根本在2015年你看到的 David Sumber 這些沈大衛這些開始突然間改變立場，由親華突然間變成反共，你就知道他根本上就是統一了共和黨裡面的共識，視中共為頭號的敵人。這個就是離開了1972年基辛格等這個尼克遜訪華之後，上海公佈之後所建立的中美利益關係了。這個關係沒有了，都未夠致命。我覺得第二致命是什麼，就是我剛才所說的由70年代社會派一路走出來的他們對中國民主、中國現代化的期盼。我們那個年代，我老師即是中大校長Professor Ambos King 就是寫了一本書，就是講中國現代化。他們60年代就是受這個 Parsons 社會學裡面 Parsons School 影響，就是講 Modernization Theory， 講現代化理論。其實那個現代化理論就是剛才我講克林頓那套來的。其實只要社會開始走向這個多元化，多元化就會要求自由，要求自由就會慢慢帶來民主，你的系統之間要互相適應的話，就沒辦法再維持一個獨裁的體制裏面。所以這個現代化理論呢，的而且確就對於當時在香港從事民主運動的人來說呢，也都是有相當的影響。 當然左傾嗰班就根本就係變咗無派啦。咁所以到佢哋對佢哋嚟講，就算 even 去到1989年之後咧，喺鄧小平南巡好快將嗰個嘅經濟由左扭轉翻向市場改革開放嗰陣時候，佢哋都相信呢一個嘅走向 pluralistic 嘅，我哋叫做多元化嘅政治體制咧，係中國現代化嘅必經之路嚟。講到最後就四個字：和平演變。你話和平演變係咩意思？亦都可以講係一個靜待時機，保存實力，靜待時機咁樣嘅一種嘅狀態。但你見到喺2009年咧，其實個轉變唔係2012添。2009年之後咧，根本上成個中共開始就係由維穩體制取代啦。維穩體制取代到2012年。習近平掌權之後，就更加七不講啦，反對呢個嘅核心價值啦，對西方採取一種敵意嘅態度啦，開始越嚟越犀利啦。所以去到蓬佩奧上兩個禮拜前嘅講話裏邊咧，再之前咧，其實你睇呢個嘅 William Barr 美國司法部長，其實嗰篇係最好睇嘅。其實佢話大家當咗共產黨所講嘅意識形態嘅嘢係廢話，從來冇人認真睇佢黨內嘅文件，以為佢哋只係為咗錢嘅。那套的、四個堅持好，或者那套嘢係說辭嚟。其實香港的資本家都一樣噶，佢都係覺得，共產黨俾揼人仔佢就搞掂啦，帶佢去東莞天上人間玩下，就乜都唔記得啦，仲講列寧，仲講四個堅持咁樣。其實我哋曾幾何時香港人都係咁睇嘅。好啦，2012年，中共慢慢現出佢嘅意識形態嘅嗰個嘅真面目，我哋都唔相信。唉，唔會嘅，習近平捉緊盤好大嘅棋嘅，佢只係執貪官嘅啫咁樣。嗰陣時我好多認識嘅，啊，今時今日已經唔係香港嘅朋友，都仲係咧喺度講緊呢套咁嘅説辭，幫習近平説項。但佢睇唔到呢個列寧式嘅體制嗰種嘅剛性啊，即係嗰種強硬啊，慢慢逐步先 implement 係咩咧？就喺西藏同埋新疆，嗱，未到台灣香港，係西藏同新疆。但係亦都係因為嗰種嘅中華交嘅意識、大中華意識、統派嘅意識，係令到香港嘅民主派咧，係一路對新疆同西藏問題咧，係一種遲鈍、相當遲鈍嘅反應，係咪？完全視而不見。如果你正常視而不見，你都知道大禍臨頭㗎啦。其實已經係，所以我話呢個改變本身。到去到2019反送中運動開始，由年青抗爭者。所開拓的一個全新的關於中港的政治論述，包括國際社會和對中國因為香港問題和中共的互動出現了新變化，這個就帶來了一個完全我就叫做 paradigm shift。 paradigm shift 的情況下面就是導致到今日這一日我們見到發生的事。其實我們先休息一會。